悲带着愧对，我的心一路向北，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，请你不要留下你的眼泪，留下支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爱向北，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知错日滋味。可我真的真的不想别去向北。留下支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向北，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。可我真的真的不想继续想。让我别再向北，一路的风雨让我深感真情可贵。蓦然回首，你也许已不能体会，但我永远永远记得你是谁。我永远永远记得你。